第二，我们希望减少事物的平均显形时间。系统中运行着各种各样的事物，一切较长，一切较短。如果事物串行执行，那么短事物就不得不等待在它前面的比较长的事物的慢程执行，从而导致难以预测的时间延迟。如果事物并发执行，就可以减少这种时间延迟，同时减少事物的平均显形时间，即一个事物从开始执行到完成所需要的平均时间。